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重申，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完全是意外偶发事件，但考验的是美方对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以及处理危机的方式。美方应当和中方双向而行，妥善管控分歧，避免误解误判，破坏互信。对于美国国防部说在拉丁美洲上空发现第二个来自中国的气球，毛宁证实经了解核实，这个无人飞艇是来自中国，属于民用性质，用于飞行试验，受到气候影响，而且自身控制能力有限，这个飞艇严重偏离预定路线，误入拉丁、误入拉美和加勒比上空。毛宁重申，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一贯严格遵守国际法，以及有关各方通报并妥善处理，不会对任何国家造成任何威胁，各方都表示理解。土耳其东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地区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外电报道两地多座建筑物倒塌，增加至共最少500人遇难。土耳其副总统表示，至少284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当局发出最高的警戒级别，又请求国际协助。在叙利亚卫生官员指，超过200人在地震之中死亡，600多人受伤。地震在当地时间凌晨4点多发生，美国地质勘探局说震央在加济安泰普附近，震源深度大约17.9公里，之后再发生多次的余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大约19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听晚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同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22点，跌438点，总成交金额1,36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8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12点，跌1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6.8跌8.2，美团164.1跌8.7，盈富基金21.36跌4.2，阿里巴巴103.2跌2.9，港交所337.6跌14.8，恒生中国企业72.54跌1.96，商汤3元升1.8，药明生物63.5跌2.45，中国平安56.05跌1.85，友邦保险85.6升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9.464，瑞士法郎8.498，澳元5.432，加元5.851，新西兰元4.958，欧元8.464。每百日元对港元5.9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5。日经平均指数报27,693点，系升184点。港金报17,580元，跌3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89美元，卖出1,87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大致正常，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比较车多，车龙而家排到去界限街桥面。新界区方面，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

2月6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啦，咁啊一开头今日咧有好多样嘢提嘅，第一样咧就系我哋今日六点钟音乐桑拿咧将会讲一种比较超啲嘅音乐类型啦，或者一个几阔嘅一个音乐类型啦， 好叹世界感觉。 系啊 ，Balearic 啦，巴里亚尼咧有人译做。 我而家先知道点样读。 系啦，因为 Balearic 系一个地方嚟嘅，佢系喺西班牙一个群岛 Ibiza， 咁、大家有机会都听过。 Ibiza。 其实都几多读法嘅， 系啊，咁但系名学噶， 但系 Ibiza 就听落去就近翻啲，咁因为佢喺西班牙群岛嚟嘅，咁一个 party 圣地啦，大家可能有机会都听过，亦都被誉为即系哇，此生必去之一嘅，因为世界最大型 rave party 其中一个地方就系嗰度，一个度假圣地，好多名模啊，好多我净系讲咗名模添， 度假一流够啦， 完全 已经够啦， 显露咗系咩人啊？ 有名模，有 DJ。乜都有、啊， 咩都有，啲出名嘅人啊，一个度假地方咁嗰度 啲 NBA 球星啊， 系啊，咩人都会有嘅。咁喺嗰度就形成咗一个咁样嘅环境，咁所以嗰度亦都发展出一个音乐类型，啲人会称之为叫 Balearic。咁其实你会见到好多类近嘅字嘅 Balearic beat 啊、Balearic trance 啊、Balearic house 啊，或者就咁叫 Balearic music 都有。咁但系究竟咩嚟嘅咧？一阵六点钟就会再讲多啲。咁啊，食住上个礼拜，因为你讲起嗰啲 海岛 咧，系啊，另外谂起系呢个其实我 bookmark 咗喺度好耐嘅，因为之前好耐之前有提过一次嘅喺讲 Acid House 嘅时候，因为都有少少关联嘅喺个古仔上，咁、但系跟住就你上个礼拜播完之后，我就翻去再谂，咦系呢个未讲，咁啊都可以攞出嚟咁一间悄悄地咁样听下啦。 所以今日咧，我哋大部分嘅歌单六点打后都会系非常之超、非常之舒服嘅，我都会拣一啲即系如果俾我拣啊吓，可以做一啲好 Balearic 嘅打碟嘅形式咧，我会拣一啲点样嘅华语歌咧。咁啊六点半喺槟城 Monday Blues 会听到嘅。 咁啊另外一样咁今日另外一样音乐嘅盛事咧，大家应该有机会都睇咗啲出炉名单。 冇錯 ，Grammys 啊， 系 咁啊，今日礼拜五喺 EDM Friday Mix 会再播多啲，讲多啲，就 系好啊， 有啲咩入围或者得奖嘅跳舞电子音乐咧，系啦，咁即系譬如Best Dance Electronic Music Album， 咁啊得奖者系呢度 Beyonce， 哇 ，Renaissance 啦，今年破纪录攞咗最多Grammys 嘅 大赢家， 系啦，咁啊呢张专辑其实佢出嘅时候，佢未成只出啦，出咗啲 single 嘅时候开始已经，我觉得。都會是一張幾有影響力的專輯來的， 是 因為不止他的 Drake 都是即係嗰時我聽完之後都覺得，咦，睇嚟玩完一啲 80s 嘅復古之後，下一波可能一啲 classic 少少嘅 house， 即90年代嗰啲聲可能會多啲翻嚟㗎啦。 嗯， 係啦，咁啊， 大家期待住啦。 係啊，咁啊，大家一啲得獎名單網上面都睇得到啦。咁啊，星期五會再播多啲嘅歌，講多少少有啲咩入圍嘅電子舞曲咁樣啦。 至於今日咧，就非常之精神啊！即係因為第一我冇早起身追 Grammy 啊，今年終於都咁啊。另外一樣嘢就係咧， 本地嘅 本地嘅就好緊要啦，就係咧廣播95週年嘅十大中文金曲嘅公眾投票咧，係已經正式展開啊！咁啊，大家可以投選嘅獎項包括有十大中文金曲獎、優秀流行歌手大獎、優秀流行華語歌曲獎、最有前途新人獎、全球華人至尊金曲獎嘅。咁啊，所以咁多位嘅樂迷可以登上香港電台嘅網站 rthk.hk 咧，投選你心目中嘅年度金曲同埋歌手啦。咁啊，截止日期2月18日啊，大家快啲投票啦！ 係啊，咁大家就可以聽下啦。過去上年2022年有啲咩歌？歌咧有冇啲你自己中意嘅咧？系啦，咁啊公众投票嚟，咁所以大家只要 揿 上去，你就可以投噶啦。系、 yeah. 系有得投票嘅， 冇 因为即系呢个 mention 少少嘅，即系有啲朋友有阵时之前都唔知道嘅， 系 啊，即系我身边朋友啊。咁因为始终可能少留意啦，咁跟住，但系你知啲新闻，大家都会讨论唔同颁奖礼嘅时候就、就话哦，系啊，其实我哋都有投票噶， 系冇错， 所以俾大家知道系有嘅。咁啊，今年搞翻呢个十大中文金曲啊，自己上去睇多啲详情同埋拣。选自己中意嘅歌手唔过啦， 冇错冇错，咁啊，所以今个礼拜系大家都应该好充实噶啦，好多嘢做啊，可以投票啊，咁样 系。 咁而我咧都过咗一个好充实嘅周末，你见我今日翻嚟咁精神， 精神啦、 啊，开心就知咩事， 开心咯、啊，见到你。 因为咧，我想讲就系啱啱呢个星期咧，我终于第一次尝试咗我一路好想做嘅一件事。 其實講出嚟真係好窄，我覺得。不過 冇所謂 啦。不過我都好想同你分享下呢一個喜訊， 都 就係咧之前咪睇呢個怪奇物語咧《Stranger Things》咧，咁我咪同波盛你講過話啊，我好想試下玩嗰啲入邊有一個嘅桌遊叫做 D&D 嘅《龍與地下城》噶嘛。咁如果大家冇睇過呢個劇集，都解釋少少，就係佢係一個角色扮演嘅桌遊啦。咁啊，一啲唔同嘅玩家一齊坐喺張台度去發展一个冒险的故事啦，咁于是乎咧，喺啱啱呢个周末咧，我终于喺一啲朋友嘅介绍底下咧，就带埋我另一半一齐去尝试同人哋一齐玩呢一个游戏啦。咁于是乎咧，我觉得除咗好开心可以第一次玩呢样嘢之外咧，我觉得我嘅人生多咗少少唔同嘅转变啊。点解咧？就系话说咧，我同我老婆結咗一段時間婚之後咧，我發現原來好快會冇話題啦，大家。 Oh. 除咗翻到屋企講下啲工作嘅嘢之外咧，其實都好少揾到啲新嘅話題嚟講，即係最多都係大家一齊去睇下啲戲啊，睇下啲劇集啊咁樣。 都算係咁噶啦。 討論下樂壇啊，聽下啲新歌啊咁樣啦。咁但係呢樣嘢其實你好似一個好恆常，冇乜特別，大家平時日常會傾偈咁傾，但係唔會令你嗰個生活帶嚟一啲新嘅衝擊嘅，即係會變咗一個好平淡嘅日常對話咁樣。 係。 咁直至到今次，因為好想同我老婆有一啲新嘅衝擊咧，所以我就帶咗，因為我係好窄噶嘛，其實佢冇我咁窄噶嘛，咁我就好想俾佢嘗試進入我呢個咁窄嘅宅男世界啦。咁我就帶咗佢玩啦。我本身諗住會佢係應該會 抗拒， 好抗拒嘅。咁點知咧，去完玩一次之後咧，佢就覺得原來平時喺屋企咁少講嘢嘅呢個人即係我啊！我平時喺屋企少講嘢嘅，真係 中意佢。 你平時見我喺翻工嘅時候開麥可能會多啲分享，但係喺屋企真係會少啲講嘢。好多時候都係大家望住個電視一齊喺度睇嗰啲片啊、劇集啊咁樣。咁然後其實講嘢嘅次數係少咗，但係突然間去到嗰個遊戲入邊，佢會發現我點解你變咗個人嘅咧？點解你多咗咁多嘢講嘅咧？咁佢就覺得啊，好似幾好喎，終於多咗個。 我覺得好嘅，即係冇覺得啊！你條友喺屋企又唔講嘢啊，出到去就咁都係講。 佢冇喎，我本身都以為佢會鬧我話，點解你喺屋企唔講嘢嘅？點解你出到去同人哋玩就咁多嘢講？ 係咪同我一齊唔開心，同人哋開心啲？ 係啦，即係我都擔心會有嘅，點知冇喎？咁佢反而咧係話，不如咁啦，我哋定期一個月睇下可唔可以抽到時間，我陪你每個月都玩一次啦，即係出去同人哋玩。 我以為變咗，我同你兩個自己玩啦。 冇㗎， 你就係龍，我就係地下城咁樣。 得玩噶，咁於是乎佢就仲熱衷過我啦，佢就開始上網，因為我哋會用到一啲色仔啦，即係有一啲專用嘅色仔，佢開始上網搜羅嗰啲專用嘅色仔，諗住買啲好靚嘅嚟同我分享一齊用啦。 哦，係咪啊？即係自己用自己色仔嘅？ 係啊，可以自己用自己色仔，同埋因為咧好複雜嘅一樣嘢就係你如果打算長期去投入呢個遊戲當中咧，你係可以為自己度身訂做一個角色啦， 一隻棋㗎嘛。 係啦，一隻棋同埋會有啲資料，有啲背景咁樣啦。咁然後咧，佢又開始上網揾曬嗰啲點樣如何去創建一個角色嘅一啲資料啊，同埋要用到嘅教學說明書。跟住佢今朝無啦啦做下嘢嘅時候，掉俾我話：，喂，你快啲今晚翻嚟同我一齊整一個，因為上次去玩咧就係用人哋整好嗰啲角色，咁就冇咁投入啊嘛。咁跟住然後今個星期佢話：，我哋不如今次真係整一個屬於自己嘅角色，咁我哋下次去玩嘅時候就可以再投入啲啦，咁樣。 我想知道自己整自己嘅角色嘅時候，因為呢個係你屬於你噶嘛，咁你帶去同人哋玩，人哋唔知道你個角色嘅背景或者點樣嘅時候，會有冇一啲 guideline 寫話其實所謂自己整嘅角色都係喺互聯網度揾一啲 background 跟住去砌，嘅點樣樣？ 佢嗰、那個佢會有一定嘅框架嘅，但係嗰個框架其實真係好闊嘅，因為你係可以係有任何嘅背景，有任何唔同國家嘅背景、文化背景啦，或者系有任何唔同职业嘅背景咁样啦。咁于是乎，所以你去同人哋玩嘅时候，点解我老婆会话我点解多咗咁多嘢讲咧？就系你要同人哋解释你嗰个角色嘅背景系点啦，你嗰个性格系点啦，你会转换咗另一个人嘅身份去同其他嘅 玩家一起傾偈啦。因為在嗰個遊玩的過程咧，就你係好似你要扮演，好似演緊戲咁啊！你要扮演你嗰個角色，你要拋離咗自己嘅一啲固有常識，例如。你係個故事設定係1920年咁樣，你係唔可以擁有2000年嘅知識範疇噶嘛？哦、即係你唔會知道呢個世界係有電話啊、電腦呢啲嘢噶嘛？咁你就要嘗試去代入嗰個角色，去同其他人投入呢個世界啦。咁我老婆就覺得點解你個人原來啲知識層面多咗咁多嘅咧？咁樣佢平時都唔覺得你識得1920年嘅嘢，點解你會知道1920年係黃金年代啦？點解會興爵士啦？爵士點解會發展為 bebop 啦？點解你會噏得出嘅咧？咁樣佢就覺得我好奇怪啦。跟住我同佢解釋係啊，因為之前咧做蘇東音樂嘅音樂桑拿嘅時候，我都揾過好多呢啲資料啊。 但係對於玩個過程有咩關係㗎？你識一啲爵士？ 關㗎，因為咧。例如我啱啱玩嗰个嘅游戏咧，即系我啱呢个星期玩个剧本咧，佢嘅设定正正就系1920年嘅哈林区，就 系 正正系爵士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地域啦，有好多一啲 club 咁样啦，咁然后嗰度嗰个剧本就系喺一个爵士嘅俱乐部入边发生嘅，咁所以如果你知道嗰啲知识嘅时候咧。你成件事就會代入感強好多，同埋你會識多好多一啲好專用嘅名詞啦，咁樣樣。 但係對於個劇情，因為我成日覺得《龍與地下城》咧，就係嗰啲中世紀，然後殺一條龍，跟住有啲魔法師啊嗰啲。 係 我冇諗過會咁現代喎。 因為有啲劇本係講現代嘅，即係佢唔係一啲咁魔幻嘅世界嚟嘅。 咁我打個大佬係即係係咪都有一個大佬要打贏咁樣嘅？點解其實佢係有唔同嘅劇本，有唔同嘅。目的 嘅系啦，唔同嘅剧本有唔同嘅目的嘅，例如我今个星期玩个剧本咧，就系发生喺一支小号上边嘅，嗰支小号系一个拥有奇幻力量嘅小号，然后我哋嗰团人就要去查出点解呢个小号有咁奇幻嘅力量咧，咁然后咧我就发现咗原来嗰个小号咧系有四个琴键嘅，但系正常嘅小号咧系有三个琴键嘅，咁你呢啲知识咧？如果你本身冇嘅话咧，你又会好难发现到一啲咁奇怪咁细眉细眼嘅嘢啦。跟住我就突然发现我以前一路以为我学埋咁多呢啲咁样嘅知识系好似冇乜用咁啦。除咗喺节目度同大家分享之外，系好似冇乜用咁啦。喺实际生活上，估唔到就竟然可以俾我喺游戏嗰度运用到出嚟。另外一件事，觉得哇，原来呢个世界学呢啲嘢咁有意义、咁开心噶、哦， 你唔适合现实世界，我发现 系咪啊？ 你识咗呢啲嘢之后，其实你应该要进入游戏世界，你才可以用嘅。现实世界唔系你生存嘅地方。 即系如果我同其他人食饭讲话，你知唔知啊？一个小号其实得三个琴键， 冇 人知。人哋好觉得你好奇怪，做乜嘢倾唔到偈？ 一系就已经吓、我知啊，一系就我唔想知啊。咁系啊，但系如果你系玩紧一个咁样背景之下嘅游戏，就会哇，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突然会当哇，点解呢个人识？呢啲嘢嘅咧，咁样 系， 所以咧、那個、开心系唔同嘅。 有啲人识好多嘢嘅， 系， 但佢永远咧喺唔啱嘅场合咧去 show off 嘅话，就会令到身边嘅人嘅反应就系做咩啫？ 你系咪讲紧我啊？ 唔系，你真系要拣，你呢个系好好嘅例子啊！你识呢样嘢，如果你去我乱噏，你突然之间同啲 friend 出去 party room， 大家麻雀，你讲呢样嘢，你真系唔啱数。 系， 但系你玩紧呢一个 show off 就显得你犀利。 系啊， 呢个就系嗰个叫咩啊？嗰、那个环境同埋场合。 嘅重要性啊！ 重要性啊！嗱，你讲开玩 board game 咧，近日访问佢都有讲，佢星期六日有时冇嘢做咧，都系同啲 friend 去玩嘅。 开工多周身痛，谁有得拣？平时收工太硬，爱懒散，伸手都不足够，习惯清淡，务实于一尺里去作饭。 能出门闩埋房门不闷。Saturday night 任我拣 ，Disco night 未够胆。Wanna tell you 不能出门闩埋房门不闷。Saturday night 学计法 ，Treat this night 食四餐。不爱取透高层调到极不知好歹，你知道，但愿约吧。谁讲完见面不能见面，怎样见面？有兑现。 佢都系一个几宅嘅男仔嚟嘅，如果错过咗可以重温翻之前同佢做呢一只歌嘅访问啊。佢系细猫应志，有佢呢首派台作品，歌名叫做《周末很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首日，香港迪士尼乐园中午起人流增加，现场所见进入乐园要排队，园区内有不少内地旅客，游乐设施和迪士尼人物合照都要排队，部分游乐设施需要等20分钟或者以上。有内地旅行社安排旅客由广州南坐高铁来港，即时前往迪士尼乐园，园方向团友派发礼物包和头饰等的纪念品。有内地的小朋友说，首次游览香港迪士尼乐园觉得开心，希望和喜欢的迪士尼人物见面。旅游业议会估计未来一个月每日大约有10个内地团到港。停运3年的罗湖口岸重开，罗湖商业城很多商户重新营业，不少港人下午在商场银行外面排队，人行摆放横额和花牌欢迎香港旅客，亦都有电话公司在银行外面设立临时服务处，为港澳旅客办理登记服务。在商业城开业20年的陶瓷工艺品商户说，今日商场气氛热闹，已经有多名熟客从香港到访，有信心2-3个月之后生意可以回复至疫情之前的水平。有疫情期间仍然有营业的洋服店老板说，今日到场的顾客香港人是占至少一半，估计生意较疫情期间上升6-7成。有眼镜店负责人说，在商业城挨过3年，对全面通关感到兴奋，又说以往大部分顾客来自香港，日前已经联络他预订货品，首日亦都已经有港人到场消费。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提交财政预算案建议，希望政府在本港复常期间提高对市民福利保障，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田北辰建议政府成立200亿元稳定电费基金，确保电费加幅以通胀为上限，宽减100%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上限10,000元。发放额外一个月社会保障金额，以及公屋免租一个月。田北辰又希望政府成立100亿元复常基金，为有需要的行业提供免息贷款。商务部长王文涛应约与澳洲贸易部长法瑞尔举行视像会谈，是两国商务及贸易部长3年来首次。王文涛指出，当前两国经贸关系正是面临重要窗口期，这次会谈是双方共同推动经贸关系重回正轨的重要一步，下阶段应该按照两国领导人会晤指明的方向双向而行，加强经贸领域沟通协调，就各自关心的问题寻找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案。中方高度关注澳洲加严对中国企业赴澳投资经营的安全审查，希望澳方妥善处理相关个案，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引述法瑞尔说，澳中经济高度互补，中国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澳方愿意与中方一起通过坦诚对话增进互信，化解分歧，造福两国人民。

众投票现正展开，可投选奖项包括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流行歌手大奖、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最有前途新人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同歌手，截止日期2月18号。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不理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有我， 喂，波成，二月嚟啦嘛，有咩新人先？ 喺回顾紧2022年嘅乐坛，同时咧，2023年咧，啲新人亦都开始陆续行动啦。第一位我哋收到嘅作品又嚟自佢，佢系2023年女新人，叫做 Nancy Kui 龟卓瑶。 Sometimes I adore you.When you look into my eyes, you can say whatever. I'm completely mesmerized. Sometimes I just say jump. When you get me really mad, like last night you shout about tricks and I'm next to you in bed. Boy, you're such a teaser.Some features that I like in an imaginary lover, but you a loser when it comes to taking care of a girl. Why you such a teaser? Though I like it, but you're late to our dinner, and I can't believe you picked a freaking diner. This night is over, 'cause you barely know your way around your girl. Boy, you're such a boy, you're such a boy, you're such a.Coming for your love Thought that I knew better Than be craving for your love But lately I don't know What the hell you did to get into my head Boy, you're such a teaser Though I kinda like you Cause you got some features And I like an imaginary lover But you a loser 詞編啱就 QVT 啊 ，Nancy Kui 嘅第一首拍嚟作品 Teaser。I promise

道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凡尘俗世，多少女孩同时代在叫嚷。 我没法，你没法，置身宇宙，去维护这地球，同冲出去靠内，合力并发出意与光，去造就更多星球。七姊妹们伴我在旁，携手将梦手牵手，晚空沿着白虎明亮中。 好多人有疑问啦，明明佢哋八个人，点解会叫七姊妹星团呢？听日苏动音乐会有佢哋出现，会同大家拆解佢哋系 Lollytalk 嘅。听日佢哋嘅派台作品叫做《七姊妹星团》，无论呢首作品定系过一年佢哋经历嘅事情。相信都是好好咁样刻咗佢哋脑里边，成为佢哋音乐路上面重要嘅时刻。 每当我翻开已经泛黄嘅日记，记忆嘅抽屉变一场演过嘅戏，散落嘅笔画有自己是与非，写高低起伏，记录我自己嘅一切。人同事物点解都变了样，世界变了样，每个人都变了样。好好嘅面孔，沉默嘅卖相，比起以前倔强，我都变了样。想挂着笑，如何会享受恨？而时间会继续跳。当面上挂着笑，如何会享受恨？而时间会继续跳。要拍自己继续拍，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时光系个小偷，偷光你性嘅币。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活着在于领悟。树上的智慧，即刻即刻中时间的计，时间的计中了时间的计，即刻即刻中时间的计。每当我翻开已经泛黄的日记，记忆的抽屉变一场演过的戏，散落的笔画有自己是与非，写高低起伏，记录我自己嘅一切。人同事物点解都变了样，世界变了样，每个人都变了样。好好嘅面孔，沉默嘅卖相，每当我一个转身，我会变了样。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时光系个小偷，偷光你性嘅币。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活着在于领悟，系树上嘅智慧。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时间嘅计中咗时间嘅计，即刻即刻中时间嘅计。 佢都会出佢嘅 EP， 亦都会搞 album launch， 佢系 Triple G。听佢嘅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时间计》。新闻翻嚟之后有音乐桑拿。 性质用于飞行试验，受气候影响，而且自身控制能力有限，这个飞艇严重偏离预定路线，误入拉美同加勒比上空。土耳其東南部靠近敘利亞邊境的地區 7.8 級強烈地震，增加至共最少500人遇難，兩地多座建築物倒塌。土耳其副總統表示，至少284人死亡，2000多人受傷。當局發出最高的警戒級別，又請求國際協助。 在敘利亞，衛生官員說超過200人在地震之中死亡，600多人受傷。在西北部，被敘利亞指為恐怖組織的白頭盔表示地震造成百多人死亡，300多人受傷。地震在當地時間凌晨四點多發生，美國地質勘探局說震央在加濟安泰普附近，震源深度大約 17.9 公里，之後再發生多次餘震。美國、法國和以色列等的國家表示隨時準備提供援助，歐盟已經派出救援隊到當地並準備進一步提供幫助。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一度雲帶正是覆蓋南海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最低氣温大約19度。聽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聽晚風勢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多雲同有薄霧，星期三風勢較大。依家氣温20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消散紧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中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龙尾去到哈罗国际学校。意外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龙尾而家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比较车多，车龙去到泽安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而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的车龙就排到去德宝花园。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香港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3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我脾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FM 94.8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啊？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有冇啲易入口啲噶？ 睇下衣款啱唔啱。 唔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收到，冇问题。 喂，芬臣，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你都唔明嘅。 嚟到星期一六点钟新闻翻嚟，只有音乐桑拿咧。今日我哋介绍呢个音乐类型叫做 Balearic， 即系巴利亚里啦。咁如果你而家一般上网去揾咧，好自然咧，你会揾到嘅音乐咧就系贴近而家你听紧呢一个音乐底啊。 我以为你话上网揾，你会揾到一个关于一个岛嘅资料咁样。 都会嘅。咁啊，而家我谂而家呢个年代啦，特别2023年嚟揾咧。即係 Balearic 呢個字好自然聯想到嘅音樂咧，都會係一啲好似呢啲超少少嘅 house 作品嚟嘅。 嗯，即係同電子音樂會比較類近啲嘅。 係啊，咁佢亦都會有好多嘅 terms， 例如 Balearic beat 啊，跟住 house 啊 ，Balearic trance 啊等等。咁呢啲就再細分啦。咁因為啱啦，頭先阿斌講嗰樣嘢就係 Balearic 咧，其實係喺西班牙一個群島嚟嘅。係，咁呢個群島底下咧，咁佢即係個西班牙自治區啦。咁佢有一個Balearic Sea 嘅一個地方，地理位置喺地中海嗰邊。咁呢啲群島咧，當中有一個好出名咧，就係頭先 opening 都有講過，就係 Ibiza 啦。 啊，呢、這個好緊要啊，好多人都去度假嘅一個聖地嚟嘅。 係一個派對島啊，被稱為 Party Island 啦。咁所以呢一類嘅音樂嘅出現，你就要追溯翻喺 Balearic Sea。呢個 area 裏邊嘅 Ibiza 呢個地方特別係咁講少少 background 咧，就係其實喺Ibiza 咧，佢大概50年代開始，60年代嗰啲咧，就係嗰啲 hippies 喺嗰度玩嘅。 哦，咁早已經開始 已經有噶啦，嗰係啊，嗰陣時啲 hippies 去即係嗰度嘅 hippies 嘅文化好濃厚啦，有一啲 live music 啊，亦都一個旅遊區嚟嘅，即係唔會有好多人住，唔係好似而家咁奢華嘅。 係 咁嗰陣時啲人就會搭唔知飛機定船咁樣啦，咁我可以去到嗰度，咁跟住就即休息一下， 搭個帳篷休息一下，飲下嘢食下嘢，彈下吉他嗰種係嘛？咪呢啲啊？ 一個度假嘅地方嚟嘅，咁呢個就係佢一個嘅 background 啦。60年代嗰陣時係咁樣，咁但係點樣發展成去到而家，大家會講到哇好多嘅世界級嘅夜店啊，好多國際 DJ 去到咧，咁其實佢一步一步嚟嘅。當初都唔係冇音樂嘅呢個島，不過頭先講嗰啲 hippies 聽嘅嗰啲一啲 live music 啊，或者你會聽過其他啲音樂人去玩咧，可能甚至乎有 rock and roll 喺嗰度開始都會有嘅。 O K， 唔係一嚟就係即係電子音樂就嘣之嘣之就 party animal 就唔係嗰只嚟嘅。 因為講緊如果係50年代左右嘅時候，應該都係一啲比較係啦真樂器嘅嘢比較多啲啦， 玩嗰種嘅係啦。咁但係一切。点样开始呢？其实就要数嗰度都真系有啲 club 出现开始嘅。咁嗰种 club 你理解为唔一定系而家所讲嘅夜店，佢嗰种 club 系可以有 live music、有酒饮、有歌厅嗰种嘅。咁喺 Ibiza 呢一个咁出名嘅度假胜地，第一间 club 咧出现咧，根据资料揾到咧就系一间叫 Amnesia。 Amnesia A M N E S I A， 咁 依 家好早期噶，咁就而家我都應該都譯咗好多首，轉咗好多首，啲老闆唔同啦。 OK， 咁但係呢間被稱為喺 Ibiza 第一間 club 咧，佢故事你可以追溯到1970年，你諗下好早啊？1970年啊， 十幾年歷史咯都。 係啊，咁嗰陣時咧，呢個 Amnesia 嘅呢個 building 啦，你當係，咁佢本身係有一個家族，佢喺度住咗5代，跟住佢決定搬嚟呢個地方， 係， 咁所以。咁就吉咗出嚟啦，后屘去到1976年左右咧，就有一个人叫 Antonia 租咗，攞咗呢个地方，于是乎就将佢变成一间 disco， 咁然后就后屘就有个名字就叫 Amnesia， 咁后屘就再几转逆手之后，就慢慢变成系以 dance music 为主噶啦。 OK， 系啦， 即系开始一啲电子音乐就会比较多啲啦， 系啦，即系有啲disco 嘅嘢啊、funk 啊、soul 啊各样嘢嘅音乐都会去嗰度嘅。 咁、okay, 所以 Amnesia 呢一间 club 咧就系好出名嘅其中一间。 系， 咁跟住另外有一间咧都系非常之早期， 已經出現在 Ibiza 這個地方，亦都是現在你上網 search 其實都還會有，即究竟還是否同樣的裝修那樣，我沒有去過，我真的不知道啦。 找次去一下咯， 我真的 不過要賺很多錢才去到 Ibiza 的消費，應該都 我想說的又不是想人中感覺、啊、我有看一點 點的， 是嗎？外國人角度呢 okay, 去呢啲嗰邊而家啊去 Ibiza 嘅 club 飲一杯可能 cocktail 啦，講緊要百零蚊港紙到、 哦、 其實同你香港一樣 可以接受、哦、 但因為香港嘅 club 嘅價錢對於外國人嚟講本身係貴、 哦、 所以對於佢哋嚟講 Ibiza 嘅嗰個價錢就 貴啦、哦、 但係同我哋香港應該係差唔多，你百零蚊一杯囉、 哦、okay, okay, 我哋一般去 cocktail 或者嗰啲你唔一定係 club 啊，你普通都可能真係挨近呢啲數啊。 我唔識啊，呢啲我唔知啊。 唔係你上次教我嘅，你教我嘅，嗰日仲話喺唔知邊度等我又唔又唔等我。 冇啊冇。总之我唔识啦，冇听过， 大家都唔识啊。咁跟住另外除咗 Amnesia 咧，另外有一间 club 咧都几值得去讲嘅，因为呢一间都系非常之早期就已经有噶啦。呢、嗯、间 club 咧叫做Pacha，OK。 Okay. Pacha 咁嘅 logo 一个樱桃嚟嘅，咁呢间 club 咧就1973年就已经开噶啦，都系非常之早期喺嗰边有噶啦。 嗰段时期都应该开咗好多，即系应该叫做一个啱啱开始发展嘅时间点嚟嘅。如果系咁， 系啊，因为啲人都会喺度讲紧第一间系边个咧。咁、嗯、因为如果资料讲头先 Amnesia 嗰、那个，即系话1976年就租咗然后开啦。咁但系佢又喺度好耐噶咯。咁、嗯、但系同一时间头先讲嘅 Pacha 1973年就开啦。咁边间早啲咁？呢、這個就比較複雜， 分雲 睇你點計啦。 嗯， 咩叫做第一間啦？咁咁佢有權可能1976年之前咁 ，Amnesia 嗰度已經都係有啲 live music 聽，咁佢會唔會叫 club 咧？咁即係呢個就冇乜所謂啦。 可能嗰陣時係一間士多嚟嘅，不過個老闆會彈下音樂咁 就 得 古仔啦，係啦。咁但係跟住 Pacha 呢一間咧都有趣，因為咧嗰陣時有一個人叫 Carlos。 Okay. 就喺其實佢1969年就去到 Ibiza 呢個地方，咁、 啊、 佢後屘去咗呢個地方，俾到吸引咗。 嗯， 咁 Carlos 呢一個人咧，佢就揾佢一啲即係開 night club 嘅老闆 friend， 有一個叫 Richard，、 嗯、 就叫 Richard， 喂，你嚟 Ibiza 睇下呢個地方， 好正、啊， 開 club 好正啊咁樣。咁 Richard 嚟到之後咧，就真係好中意。 嗯， 於是乎 Carlos 就幫佢手搞咗間 disco，、 哦、 就係即係1973年開業嘅 Pacha。 OK， 咁頭先講個 logo 都好出名啦。咁佢話第即係好早期佢搞嘅時候。都是300人左右啦，咁、 嗯、 都是自己啲 friend 楞 friend 嚟到嘅，咁大家都是着到 hippies， 即係都仲遺留咗本身 Ibiza 呢個地方嘅嗰啲質地嘅。 OK， 係啦，咁但係嗰陣時都有啲 DJ 打啲玩啲咩歌呢，有 reggae 啦、disco 啦、funk 啦呢啲，即係 好豐富， 好豐富嘅其實，好多樣嘢 mix 埋一齊嘅咁。咁甚至乎 Carlos 呢一個當日 spot 到 Ibiza， 然後再搞 club， 再叫朋友嚟搞 club 嘅人咧，佢當時1973年開業咗呢間 club 之後，邀請咗啲咩人去 Ibiza 玩呢，包括其中佢講嘅最勁有保加利亞嘅國王， 哇！ 係佢嘅，然後保加利亞國王嘅老婆係咩人咧？就是、意大利最後一任國王嘅女咁， 係 即係皇族去嘅。咁、 okay、 但係佢話有趣地方就係、是，其實佢動咗喺度，一般人唔會知佢係邊個， 嗯， 除非你真係保加利亞人啦，可能係。咁大家就係喺嗰個舞池度，大家就聽歌 跳舞。我知道 Batman 都去過咯，我係睇 Batman 第三集知道。 出名呢個地方，係啊，所以就係聚集咗好多。咁去到而家就係都會講啲好多名人會去到，即係一個度假嘅地方咁樣啦。咁、嗯、所以有呢兩間，而仲有一間咧就係、是、比較超啲噶啦，而家都仲存在緊嘅。有啲旅遊嘅 blogger 都會話，如果你去 Ibiza 唔係想去蹦之蹦之太嘈的話咧，其實有一個地方你都值得去嘅。咁呢一間咧其實是一間吧嚟嘅、 哦， 叫 Cafe Del Mar， 係、 okay、啦 ，Cafe 啦 ，Del 跟住 Mar Del Mar， 嗯。唔緊要啊，你係可以唔使識讀都得。 係啦，咁因為咧，點解會推介就係講緊呢一間嘅吧咧？其實佢播緊嘅歌都係啲好超好舒服，就係 Billy Eric 嘅呢一個氛圍啦。 嗯， 咁而呢一間 cafe 就1980年出現嘅。 嗯， 咁然後佢哋亦都會間唔中推啲合輯。嗰啲合輯係咩咧？就係佢哋呢間吧可能會揀選咗嗰啲音樂，咁、哦、出合輯。嗰啲唔係自己原創嘅， 係 即係佢真係收集咗世界各地。 一啲 remix 咁樣， 係， 所以佢 都唔一定 remix 㗎，佢可以係 original song。即係我舉個例，佢中意香港嘅係啦一首歌， 嗰啲Big Hit 2022嗰啲一啲合輯咁樣係嘛？ 類似嗰種係啦。咁佢就擺埋一齊啦。咁直至去到1999年呢一間 巴咧先至出咗个同名嘅 label， 亦都继续出合辑。咁啊， 成为一间唱片公司咁噶咯。 系噶系啊， okay. 即系佢反正我都揾唔同 label 出俾我自己出啦。咁、 啊、 而呢一个嘅合辑咧，就当中有一首歌咧，你可以听一下，就系、是、嗰个 vibe， 就系嗰个 Barry Eric 佢哋呢一种超嘅嘢。但系咧，佢唔系而家听紧 background music 嗰种，因为呢首歌佢拣嚟放喺个1999年自己有 label 出嘅合辑之后咧。呢首歌其实是1967年已经存在一首 Bossa Nova 风格的歌嚟嘅，呢一首就是来自 Dusty Springfield 的 The Look of Love。 The look of love is in your eyes, a look your smile can't disguise. The look.Of love, it's saying so much more than just words could ever say. And what my heart has heard, well, it takes my breath away. I can hardly wait to hold you, feel my.Just to love you. Now that I've found you, you've got the look of love. It's on your face, the look that time can't erase. In my This be just the start of so many nights like this. Let's take our lover's vow and then seal it with a kiss. I can hardly wait to hold you, feel my arms around you. How long I have waited, waited just to love. Bossa Nova 嘅嘢嚟嘅，估唔到咧。 我一听嘅时候，最初以为听紧系一啲都唔少嘢嘅小野丽莎，但系你可唔可以介绍翻呢位？ 呢位叫T. Springfield 喺1967年作品叫 The Look of Love， 亦都收录咗喺头先讲嘅 Cafe de la Mar 呢一间喺 Ibiza 嘅一间吧啦，亦都后屘有自己 label 出嘅一个合辑。咁你大概知道佢定调咗佢哋嗰种 vibe， 唔净系头先听嗰啲好 upbeat 嘅呢、 okay, 种 chill 嘅， 反而系多啲最初期啲 Bossa Nova 嘅嘢啦。 咩、都有啊，应该系咁啊。佢唔止 Bossa Nova， 因为讲咁耐嗰个 background， 咁究竟 Billy Eric 咁呢种音乐系点样样咧？其实佢阔到无伦嘅， 系因为乜嘢嘅摆落去都可以嘅， 系啦，因为其实只要系有一种好超啦、好 relax 感觉嘅作品咧， 系 佢哋都可以归纳喺呢个地方听到嘅歌，因为就系呢个度假胜地，嗰啲 DJ 喺嗰度表演打碟嘅时候，佢哋会拣选呢一种氛围嘅歌喺里边播，咁、久而久之咧，呢一种氛围嘅作品，佢哋就俾个名佢，就系、是、Barry Eric。咁而当中有一个重要嘅 DJ 咧，就系、是、DJ Alfredo， 因为佢嘅 set 咧就系、是。define 咗 Barry Eric 嘅，啲、 okay. 人叫佢做 Barry Eric 嘅教父，系、 啊、 啦。咁呢个人又发生咩事咧？佢一个阿根廷人嚟嘅，咁跟住佢以前喺阿根廷就搞啲 rock and roll 嘅音乐会啦。咁、但系嗰时因为政治环境咧，就唔俾啲僆仔搞啲文化艺术活动。 系系。 咁后屘佢仲俾人跟踪啊，俾人捉咗坐监几日啦，几日啫。 OK。 跟住佢就觉得唔掂啦， 就要飞啦， 就同佢前妻离开咗。咁、因为阿根廷人就讲西班牙文啊嘛，咁佢哋就过咗西班牙先。后屘有朋友介绍之下。就去咗 Ibiza 呢个地方，一去到就中意咗啦。咁于是乎就 stay 咗喺 Ibiza 呢个地方啦。而佢玩嘅 DJ set 咧，点解咁劲？就系、是、因为佢喺嗰阵时已经将黑人同白人嘅音乐摆埋一齐。佢系即系头先讲嘅 reggae 啦、dub 啦、soul 啦，甚至乎后屘嘅 house 啦，咩嘢佢都喺嗰度玩嘅。佢、 okay. 唔理嘅，总之我摆埋一齐玩就得噶啦。 OK。 而佢嗰时有一单好劲嘅，因为头先有提过嘅 club 啦、Amnesia 啦，同埋 Patra 咧，佢都有去玩过嘅。 咁啊，数翻时间，八十年代就系1984年咧 ，Amnesia 呢间 club 咧就邀请阿 DJ Alfredo 去嘅。咁、一开始咧，佢哋喺嗰度打碟就冇乜太多收入啦。咁所以咧就会喺 Amnesia 呢间 club 闩门之后，咁因为佢有一个 open area， 咁所以 DJ Alfredo 咧就会喺嗰度玩一个 after hour 嘅音乐。 OK，after hour 即系闩晒门，佢就喺开露天地方就自己播歌 啦。 咁啲人去完其他 club 经过嘅时候，就会觉得哇好正、啊，就会停低喺度听啦。咁所以两三个礼拜之后咧就 full house， 佢、 哦、 就即靠自己嘅音乐吸引咗啲人嚟，咁、哦、啲人就会去听。咁由自此之后，咁 DJ Alfredo 就唔止净系喺 Ibiza 玩啦，佢、亦都去西班牙啦、德国啊等等唔同地方，意大利、都有请佢去做驻场，佢亚洲都有嚟过，去新加坡嗰阵时。咁所以佢独有嘅一个 DJ set 咧，就吸引咗唔同嘅人嘅关注啦。系啦，咁头先讲嘅 Cafe Del Mar 嘅一个 DJ 叫 Josie， 都系有听过 DJ Alfredo 嘅呢种 club set 嘅风格。系，即系虽然成日都讲 DJ 佢唔系自己做一啲歌啦，但佢拣啲咩歌去做一个演出， 好紧要噶， 系都系一个技艺嚟嘅。咁 DJ Alfredo 佢就系 set 咗究竟喺 Ibiza 或者呢个巴里亚利群岛里边嘅音乐系一种点样嘅 vibe 咧？咁、所以佢系一个被称为教父啦。咁但系佢喺一个西班牙嘅岛仔度玩，又点样令到个世界都好似认识或者佢嘅影响力咁大呢？就要讲到有一班英国嘅僆仔， 系 咁当中有一个呢班僆仔有四个啦，其中有一个咧，大家有机会都会听过，因为佢比较出名嘅叫做 Paul Oakenfold 啦，咁都系一个出名嘅 DJ 嘅 producer 咁啦。咁佢同几个 friend 咧喺八十年代尾1987年咧系有一个被称为传奇嘅旅程啦。佢哋四个嗰阵时就去 Ibiza 度玩啦。咁有機會睇到 DJ Alfredo 嘅 DJ set， 然後佢哋大開眼界。點解呢？因為嗰陣時啊 ，DJ Alfredo 咧已經玩緊芝加哥啲 house 噶啦。 啊！ 但係嚟自英國嘅四個僆仔從來未點 聽過， 佢覺得哇、哦，有呢樣嘢咁得意嘅。咁於是乎佢哋 stay 喺嗰度嗰個 vacation 咧，就慢慢都去 Alfredo 呢度就睇佢打碟，去學佢，了解佢做緊啲乜嘢啊，播啲咩歌，揀啲咩歌。咁於是乎咧，佢哋就將呢個氛圍咧，嗰四個英國男仔啦、年輕人啦，就翻到英國嘅時候，就想重現翻 Ibiza 嘅氛圍。 係， 於是乎佢哋就會搞咗一啲 club， 譬如有一間叫 Zoom 啊，就係阿 Paul Oakenfold 嘅同行朋友叫 Danny Rambling。 係， 總之搞咗一間 club 叫 Zoom 啦，就會搞一啲 Ibiza 風格嘅一啲 Balearic 嘅音樂，就會喺嗰度播，所以變咗 Ibiza。西班牙呢度嘅音樂帶咗翻去英國 ，OK， 同埋一個小 background 就本來英國人咧喺好即係呢段時間，其實佢哋一個度假勝地咧都係 Ibiza 嘅， 哦、oh ， 即係所以呢兩個地方嘅嘢 好熱門啦、啊，變成 同埋互相去 connect 咗咁樣 ，OK， 咁所以令到哦 ，Balearic 嘅音樂呢一種嘅玩法帶咗翻去英國，佢哋又發揚光大，跟住又翻過去，咁就咁樣交流之下，就變成咗而家慢慢大家會認識到嘅音樂，就一件咁樣。咁有趣嘅事情啦，所以讲一个1987年嘅 trip 咧，的确系几历史性嘅。我见好多人都 几重要、啊， 系啦。咁所以喺今日呢一 part 最尾播呢一首歌咧，就系、有一个访问呢四个后生仔大个咗啦。咁其中一位即系、Danny Rambling， 就后尾都翻到英国搞呢啲唔同嘅 Balearic event 嘅一个 DJ 咧，佢都系佢重温翻当年第一次喺呢个 Ibiza 听下 DJ Alfredo 咧播嘅其中一首歌。佢形容嗰陣時係其中有一日玩到朝早7点日出望住個海景，每一個人都好開心，大家喺度攬住喺度跳舞。而 DJ Alfredo 咧就係玩咗呢一首歌作為嗰一次 DJ set 嘅 closing 嘅。呢首嚟自 U2 嘅作品，1987年啊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I'm not afraid to 一路听都觉得就系好日出嘅时候听嘅话，好似有一种几爽嘅感觉， 好有力量啊！ YouTube 嘅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啊，先听一次六点半新闻报道，翻嚟有槟城 Monday Blue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与内地今日起全面通关，各出入境口岸全面开放。过去一个星期未曾在海外或者台湾逗留，不用预约，亦都无需做核酸检测，只是需要做健康申报。截至下午四点，本港今日的出入境数字达到大约17万人次，其中出境的有96000多人次。至於最多人出入境的陸路口岸是羅湖，有37500多人次。香港馬拉松嚟緊星期日舉行，37000人報名參加。大會話跑手唔需要喺比賽之前48小時內做核酸檢測，亦都無需24小時之前做快速抗原測試。但係跑手必須喺起點之前同完成比賽之後佩戴口罩。田径总会行政总监伍于豪表示，若果跑手确诊，应该考虑自己身体有冇不适，包括咨询家庭医生，不应该勉强参赛，以保障自己和他人。被问到会怎样处理着上有政治标语服饰的跑手，伍于豪说不希望有政治元素加入体育活动，若果有人违反规则，工作人员或者保安可能会禁止相关人士参赛。另外，他說根據天文台預測，比賽當日的濕度相對較高，跑手要注意速度和補充水分。食衛會說，去年涉及食肆和娛樂服務的投訴由前年投訴榜的第四位升至首位，相關投訴超過3100宗，較前一年急增40%，情況令人關注。消委会提到，疫情之下市民增加光顾外卖点餐平台，相关投诉亦都与日俱增，由2020年的423宗急增至去年1200多宗，累计升幅近2倍，敦促业界尽快改善服务，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低气温大约19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听晚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多云同有薄雾，星期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安定村。咁但系仍然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系车多，而家龙尾喺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就在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和去狮子山隧道的方向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翻沙田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在大围新村和盛满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锦田公路近住七星岗是车多，去翻元朗方向的龙尾在芝麻岭；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车多，龙尾丁九交汇处。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不怕。非常温柔小姐随便指点我，一时一时耍悠前扮只落婆这痴汉，说过绝不理咗。人如在前方，哪及我在旁，二人又同望，贴着你脸庞，赤脚加上够广阔肩膀，堪称世界级雕塑一个。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轻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在潮汐暖爬快快吉线，不必你射走啊，愿意吧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望飞呀、啊、飞呀、啊，候鸟像一代的牵挂，关于快乐我都帮你得胜个回忆吧，等到了日落时，原地望天极完美，而你外看着双眼神地将我麻痹，结局要激动向你一亲，不需自卑。愁云密布就走啊走啊，伴你到家，谁人在背后推你逼你，别记住啊啊，请松松解苦困，风吹吹好好瞓，随潮汐暖爬快快吉线，一起看绿归蓝，就放下走啊走啊，伴你到家，遥遥望对岸摆呀摆呀，就快地绘尽风景画，关于快乐我都帮你达成，你就不怕，可惜计划好这些到头来，你话唔去？ 但系有洪家豪嘅《海边的阿豪》。咁啊，关于 Billy Eric 咧，点解华语歌曲嘅一啲作品都可以摆到入呢个歌单入边？因为其实本身 Billy Eric 呢一个嘅概念系比较宽松啦，亦都比较模糊嘅。基本上对你嚟讲，你觉得系好放松、好轻松、好适合喺海边、海岛呢啲嘅环境听，令到你心情愉快嘅话，你都可以将佢放入一个 Billy Eric 嘅歌单嗰度。之后嘅就系交俾负责打碟嘅 DJ 去发挥。所以喺华语乐坛当中，其实亦都不乏一啲咁样嘅作品啦。尤其近年喺一啲嘅广东歌入边出现好多好 summer vibes 嘅歌。稍后会逐一同大家介绍。 来不及释放情感，这没人管你喜欢不喜欢。 许是成熟的不够快，眼看着乐趣变成了负担，表现的无奈，又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的晚餐。 带来有陈奕迅的娱乐天空。的而且确咧，喺呢一个 summer vibes 嘅一个限制底下咧，其实系冇乜限制噶，好多唔同音乐嘅类型都可以放喺入边。你可以摆 pop 嘅歌单，摆 rock 嘅歌单，可以摆 chill wave 嘅歌单 ，synth pop 嘅歌单，无限嘅可能性。但是有比较早期的 Dusty Bottle， 当时是由 Jace Chan 去做这个的主音，但是有他们的作品 Forever Summer。 那就真的不用等待雨 Sunshine 戴着眼睛睁不开 It's gonna be alright Look at the blue sky、yeah. Blue sky Blue sky看着我这个表情我看得懂难道没事想放个松偏偏连云都失了踪刚起床就 looking at me 刷牙也 looking at me Why you still looking at me 用你水汪汪的大眼睛 Got no excuses The sky is so blue 想要的太明显能看穿你心里那层雾 You wanna go out 已经决定不能投票你变换衣服偷笑那笑让观众席都 sold out 带你开着车兜兜风的去看 hiker想去哪就去哪不用等待雨 Sunshine 戴着眼睛睁不开 It's gonna be alright Look at the blue sky、yeah. Blue sky Blue sky瞬间上了你的手机最爱的那首是我的声音你看着说美丽的风景我的风景在这里那你被曾笑的你从来别靠山里深呼吸手机关机太阳大却热在车里抱着吹冷气完美的天气望着那边境肩膀变成我的武器靠着我攻击你心底发现我藏在你心里、yeah.When blues turn to gray, don't be afraid, I will take you away, yeah. When blues turn to gray, we'll be okay, 带你远走高飞，带你开着车兜兜风再去看 hiker 想去哪就去哪不用等待雨 Sunshine 戴着眼睛睁不开 It's gonna be alright, look at the blue sky、yeah. 海边的作品叫做 Blue Sky 神 Monday Blues， 最后带嚟有呢一对组合叫做孔雀眼，以 Balearic House 为主调嘅一首作品叫做《观众》，听同样时间再见。